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声音妩媚的春光 Tracy 黄莺莺，这个名字一下子念出来，是不是感觉啊、离自己好远，对不对啊？他不像周杰伦呢、陈奕迅、王菲这些名字会更熟悉一点，但不得不承认，那些因为他而留下来的歌是那么的优美，比如说哭砂，比如说晴雪，比如说葬心等等。开场我们听到了这首春光，希望给你的是不同的感受。

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胡同是你的一颗心，他将你将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爱困。 喜欢这段钢琴，几乎是从这首《等》才开始认识陈百强的。从头到尾这首歌《等》3分53秒，这么短的时间，一如他留给我们的时间。泡一碗面需要一首歌的时间，差不多。对，走路呢，去买菜可能需要六首歌的时间。如果说坐一趟高铁去外地的话，近一点的 ，OK， 10首歌，一次下午茶。歌单要循环两次，很多事情都可以用音乐的时间来计算来衡量。当然了，也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够计算，或者说是怎么算都算不清的。这些话你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告诉我，打字语音都可以。下面在今天节目当中收到的这封来信，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名字叫做珊珊。前两天呢，得知他的这位发小的妈妈因为癌症去世了，而他也是刚刚成为母亲，却失去了自己的母亲。这两天都无法控制的在想起自己的妈妈，一个非常慈祥的阿姨。所以下面这首歌，他想通过这封来信对他这位远方的发小做一句问候。 珊珊，最近睡眠好吗？好久没跟你说说话，看到你签名里写着正能量的话，越活泼越难过吧，越洒脱越放不下，成人后情绪总反着表达，几杯荒唐以后你说走着走着怎么脚步渐渐慢了，忙着忙着怎么生活变得拖沓，街角的酒楼推倒了，怀旧的人住在热闹繁华的大厦，爱着爱着怎么爱人就不 话，今晚让他被冷落吧，承认我们没有活成社交网络的样子，越活泼越难过吧，越洒脱越放不下，承认后情绪总反着表达，你想哭就哭吧，明天总要微笑啊，走着走着怎么脚步渐渐慢了，忙着忙着怎么生活变得拖沓，街角的酒楼推倒了，的人住在热闹繁华的大厦，爱着爱着怎么爱人就不见了，想着想着怎么样子也模糊了，当初多特别的一个平凡的，又竟人海里匆匆着，也许没那么复杂，走着走着如果觉得累就停吧，忙着忙着迷失了就安静一下，繁华的大厦不会塌，每一个人三餐一宿都会有个家，爱着爱着总有人教我们长大，想着想着快乐总大过悲伤啊，就幸福的花晚点开，在中的人前辈中学会强大，珊珊最近睡眠好吗？听完这首歌快睡吧。 珊珊最近睡眠好吗？啊，我估计有很多人都叫这个名字，或者说小名是这么叫的，可能因为这首歌也是再一次被唤起了这种音乐上面的问候吧。我也有一位叫做珊珊的朋友，只不过呢，他是大山的那个山，而这两个字是他自己给自己取的。他说，希望自己像山一样成熟稳重，所以我也是只能借着这两个字的谐音了，想起我的这位朋友珊珊。继续让我们再来看看在公众平台上大家都写了什么信。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在这里面可以把你的文字语音包括你的祝福想念同时都发给我。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来一杯椰果奶茶，这位小伙伴他说了，说就在刚刚呢，刚刚在二楼的阳台上点了一根烟，然后楼下呢就一群孩子在玩，看见了我就在楼下大喊说，叔叔不要抽烟，叔叔不要抽烟，抽烟对身体不好。我就对着他们笑了笑，然后把烟掐灭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关心真的很让人感动，所以很想点播一首内疚，Eason 的歌送给这些孩子们。他说我会慢慢的戒烟，那就是送给自己的吧，送给孩子的应该是谢谢。 我曾知道你的好，我曾知道你有多重要，我曾经知道不睡觉对我身体不好，你是我的安眠药，我常自暴不环保，只为你好，始终改不掉，宝宝的哭声听不到，我的音响太吵，你走了也管不着，才下了眉头却勾上我心头，才

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喜欢头文字 D 里面的钟镇涛，也喜欢满汉全席里面的钟镇涛，他像一个老顽童，对生活对人生做着鬼脸，一如少年模样。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周三呢，我们收到了很多的来信，有开心的，也有让人怀念的。白杨梦他是写给我的信里面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的狗狗突然走了，很突然，早上送去医院，输液两个小时之后，他又拉又吐，最后四脚朝天痛苦地走了。我的小金毛2015年12月15日出生，到18年2月5日安息。养他这么久，昨天第一次生病，可能今后都不会再养小动物了吧。没有办法保护他一生周全，也没有办法收拾他离开之后那个落荒的自己，所以想点播一首歌送给自己的小金毛。 喜欢咬着我的手，然后给我你嘴里的球，要我陪你玩丢丢。你喜欢我摸摸你的小耳朵，我在我的身旁没有烦忧，在梦里遨游。好狗狗，好狗狗，谢谢你陪妈咪这么久，你并没有离开我，直奔到天堂生活。成长在天堂给我保佑，长长不要忘了我，还有亲爱的阿姨叔叔和你的朋友，你永远活在记忆中。记得你喜欢咬着我的手，然后给我你嘴里的球，要我陪你玩丢丢。你喜欢我摸摸你的小耳朵，我在我的身旁没有烦忧，在梦里遨游。好狗狗，好狗狗，谢谢你陪妈咪这么久，你并没有离开我，直奔到天堂生活。常常你要记得我，你不要走丢，快快找到天使在天堂给我们保佑。常常找到天使在天堂给我保佑，长长长长不要忘了我，还有亲爱的阿姨叔叔和你的朋友，你永远活在记忆中。 Some say love, it is a river that drowns the tendering. Some say love, it is a razor that leaves your soul.I say love, it is a flower, and you, it's only seed. It's the heart afraid of breaking that never. Some say love is a river that drowns the tender reed. 有人说爱是那河流，河中沉溺着柔软的芦苇。我特别喜欢刚刚在这首 The Rose 后面的合唱的部分，还有一种大爱背后的砥砺前行。突然就想到了木心的另外一句话，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1993年我们听到太极乐队每一句说话。 曾遇挫折失败，旁人不理我呼嗌，全因你某天输我受坏，我已深深了解。但你忘情将爱活埋，何解不理这心态？还请谨记这伤中拥吻， I will love you till I die。无缘无分，怎可分解？痴心一片 my darling, how I miss you. 宁愿永远失败，来填补对你的债，仍想起某天几段情怀。 I still love you till I die。填补对你的债，仍想起某天几段情怀。 I still love you till I die。 I still love you till I die。 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在这里面你的文字和声音都会变成一封信，通过节目会让更多的人听到。房东和房客他给我写信说，引用了这么几句话，他说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输了。过去的一年一直在考试，却一直没有好的结果。这两天呢，考研的成绩也出来了，不出意外再一次失败，感觉可能不是一个适合考试的人，也不适合继续学习了。所以点播一首陈世安的《败将》，从今之后不再考试。 不管爱的真伪不够一切， 就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吧。12:51，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这里再见。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沉浮在你的美，以为爱有那么一点机会，败给回忆，败给了你，起手无悔，谁享受被爱虚荣的美丽，败在爱情让人着迷，当局者迷有何关系，败将的伤心灭不了记忆，我输你赢。人散了我还不肯理会，得不到的总最美，是我太自以为，那天你会出现我真以为，败给回忆。